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召集你的儿女今天聚集在此，让你的儿女可以听到这道，但是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听到的耳朵，因为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人都听到，但是不见得都有果效。但是求你按照你的应许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，求你让这些有基督的灵在里面的人都能够听到基督的道，也祝福我的口，让我所讲的也是基督的道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 OK， 我被提醒，特别我先讲，我会慢慢的改进。我要跟孩子们讲说，你们今天听到的时候特别注意，为什么人不能够信，为什么人听到而不能够信。 OK， 对不起，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，彼得说，上帝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。彼得说这话，我们就应该期待个人就回转离开罪恶，因为他之前讲到就有这样子的果效，在第二章不是就是这个模式吗？圣灵行神迹，彼得讲到人听到就领受他的话，然后很多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，自动发生的事情。在第三章，彼得和约翰他们转移阵地，他们来到圣殿，他们故伎重施，神迹讲到人听到，信的人又多，这似乎他们找到了一个传福音很成功的方程式，一个很有效的教会扩展策略。的确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，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之前有注意到，彼得和约翰是来到圣殿，是来到当时对耶稣的门徒们最不友善的地方，他们在敌人的地盘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然后彼得又讲了一篇非常颠覆权柄的道，在圣殿里面讲真话，回应不见得总是哈利路亚，迟早会有人叫你住嘴。在圣殿里面讲真话需要胆量，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祭司长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。守殿官就是地位仅次于大祭司的，就好像我们的助理祭司好了，他也是祭司，但是他的职分是管理圣殿日常的一般的事务。撒都该人是当时犹太人的贵族，他们有钱有地位又掌权，因为很多撒都该人其实是祭司。这群人曾经在圣殿里面与耶稣对话，耶稣说撒都该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，这是他们在讨论复活的事。但是这并不表示撒都该人不熟悉圣经，因为他们非常的守摩西律法，可是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这件事，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或鬼魂的这个事，所以你可以说他们的信仰是有点像现在 新派的，是一个非常反自然超自然现象的信仰。It's a very naturalistic religion. 所以我们也不意外，撒都该人会特别感冒彼得和约翰。经文说很烦恼，很 vexed， 因为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死人复活。这句话其实是有点奇怪。和本翻译也的确传达了这个原文的意思。本着耶稣传死人复活，我们注意彼得他们不只是传讲死人复活，也不仅仅是传讲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而是说因着或借着耶稣就有死人复活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宣称 有了耶稣从死人复活，就有死人复活。或者用保罗的字句，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他是复活出熟的果子。这个意思就是有出熟的果子，就有一批复活的丰收。因此，官长们非常的烦恼，就下手抓住他们。他们应该是指彼得、约翰还有那个瘸腿的人。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的数目约到5000，这5000人可能是指当时耶路撒冷信徒的总数，包括之前提到的3000人，再加上第一章提到的120人，再加上2000人。如果这个数字只是指信徒之中的男丁，那么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会友很可能超过10000多人。可以看得到教会增长得非常的快，也就是说有很多人他们看到了听到了就信了。但是经文又告诉我们，又有另一批人，他们看到听到却很烦恼。为什么？人看到同样的神迹，听到同样的道，为什么有些人信，为什么有些人不信？孩子们，我今天要你们特别注意这个神迹。原文的意思就是记号，一个 sign， 一个 smell。记号的意义其实不是记号本身， right？ 记号的意义在于它所指向的背后的事物。也就是说，神迹的目的不是为了医治而医治。彼得行了一个神迹，叫一个 天生瘸腿的人全然好了，可以跳起来，可以行走，可以赞美上帝。彼得说这个记号，这个神迹是要人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叫这人全然好了。换句话说，神迹它本身并不是福音，神迹却指向福音。是我们可以说是救恩的路标吧，目的地。这目标指向的目的地是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才是福音。神迹的目的应该是要叫人领受基督，而真正领受基督的人必然有其回应，具体的回应。这个回应不是笼统的啊，我现在信上帝，也不是含糊的我觉知信耶稣，或者 yes 信耶稣并蒙福，或者 yes 信耶稣你就可以领受更多的神迹。福音是好消息，因为它叫人认知我做了最坏的事，但是上帝却做了最好的事。我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就印证他无罪，我有罪。因为他复活了，我就必须认知他全然圣洁公义，而我全然不圣洁也不公义，因此我必须认他为主，为救主，认耶稣为主，就不再做自己的主。所以基督徒，每当你说主耶稣，其实你就是承认我不再做我自己的主，也就放弃自己理所当然做主的权柄。我认我是罪人，我悔改，我离开罪恶，这就是福音应该有的回应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人都听到福音，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有福音性的回应。为什么？改革中的教会为什么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？因为这是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权柄，上帝的自由，上帝的恩典，他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，对不对？这其实不是我们在问的问题。我们不是在问，上帝其实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赐予信心于某些人，又叫某些人刚硬他的心。我们要问的是救恩他如何具体的施展在人的生命之中。我们都知道上帝他不需要行神迹，彼得他不需要讲道，甚至教会不需要传福音，圣徒不需要殉道，上帝只要动一动他的小指头就可以叫你我得救。但是上帝他并没有只动一动他的小指头，上帝圣经记录用了很麻烦的方法， 花了很大的心力，付上极大的代价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必须上十字架，他儿子的使徒彼得必须上到圣殿去讲一篇道，然后人必须听到才能信道，又有人听到却不信道。 Why? 为什么？所以今天的经文其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检视人为何不能够领受福音，或者我们可说信心就有其信心的机制。 It's a mechanism of faith， 就是信心不是从中无中生有的，从真空中所产生，它有其运作的方法。同样不信也有不信的机制。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检视一下，为什么人不信，这个不信的机制如何施展在人的生命之中。第二天，官府长老和文士都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。这听起来很吓人，显著的人都聚集在那里。亚拿、该法亚就是，你还记得他们是审判耶稣的大祭司，也就是说这群人就是钉主耶稣上十字架的人。使徒行传四章其实就是重演耶稣受审。其实耶稣他自己早就预告，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若逼迫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你要如何读懂使徒行传？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，你要读懂使徒行传，你就是看路加记录基督耶稣的生命如何重复复制在他圣徒的身上，彼得的身上，保罗的身上，斯提凡的身上。耶稣受审，他的使徒也受审，官长们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？你可以，其实你应该想象这是一个蛮吓人的状况。当时的 Sanhedrin 就是他当时的犹太的会议，有记录他们是做成一个半圆形，在开会的时候这些官长都可以彼此看到对方，受审的人就是站在这些人的中间。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其实彼得在第三章的讲道中早就已经回答这个问题，而且官长中我们相信应该有人听到彼得在圣殿中的那篇讲道，因为他们并不质疑。第一，他们不质疑彼得确实行了一个神迹，他们不否定这个事实。第二，你注意这些人，撒都该人甚至不争论拿撒勒人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他们并不是在争论，是他叫天生瘸腿的人全然好了。官长们问，你们是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使徒做了这事，但是他们真正在意的是使徒是凭着谁的权柄做这件事。两周前我在洪恩堂的讲道中提到，顺服权柄是华人基督徒我们特别需要思考的议题，好像是我们特有的十字架。因为华人教会所喜欢讲的顺服和权柄，往往不是基督徒，往往不是圣经中所讲的顺服和权柄，而往往是儒家思想敬老尊贤的产物。使徒行传四章其实提醒我们，顺服权柄不是专属华人基督徒的议题，而是所有的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。到底是凭着谁的能力，奉谁的名，听从谁，顺服谁的权柄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总会顺服某个人事物，人本就是为顺服而造的。亚当的问题就是他不顺服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往往不知道顺服的对象，我们顺服错了就成了拜偶像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够只顺服权柄，我们需要问为什么顺服权柄，顺服谁的权柄。因为说句实在话，顺服权柄往往是最简单、最省事、最不花费心思、最偷懒的选项。 不要多想，你不需要分辨，你只要顺服，只要听话，以免犯错，以免得罪人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盲目的顺服，因为盲目的服从不是基督徒的顺服。亚当他不顺服，但是他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他分辨善恶，而是他没有按照合宜的标准来分辨善恶。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所以在这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亚当他在吃那分辨善恶的树的果子之前，他就必须要分辨，分辨什么？他就必须要分辨判断决定，我要按照我的眼目喜好，我的标准来分别善恶，还是依靠上帝的灵，按照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话语分别善恶。他不能够盲目的遵从。亚当的顺服本来就是应该要基于信心，他应该要信是一位慷慨上帝的话语，他要凭着盼望，盼望有永生的盼望，生命树果子的盼望，也本于爱，他应该要爱上帝而顺服，正如末后亚当耶稣基督的顺服是基于信望爱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正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基督的灵的人，我们就不能够盲目的服从，因为我们有一颗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智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可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 So 不要浪费这个心智，就如亚当本来应该分辨他要服从蛇的话还是上帝的话，我们也必须分辨谁是我们顺服的对象。我们顺服的对象是我们自己吗？是人吗？还是上帝？官长们那天问使徒奉谁的名，因为他们知道彼得约翰不是奉他们官长的名，也就是说彼得约翰来到他们的地盘却不顺服在他们的权柄之下，这个是他们那天所在乎的，这个事情令他们烦恼，就如他们在乎耶稣是否顺服他们的权柄，就如耶稣曾经令他们非常的烦恼。如果顺服权柄就是一个绝对的标准，那么彼得在第七节之后他就应该闭嘴。如果凡是权柄就必须顺服，那么彼得就必须顺服，因为能力、名号、权柄都站在祭司长他们那一边，是他们有权，他们可以逮捕彼得，他们可以下达命令，但是彼得没有顺服，他没有住嘴，因为彼得知道不是他自己的能力，不是官长的权柄，而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注意在第八节，路加他首次特别指出彼得被圣灵充满要做什么？行神迹讲方言 ？No， 彼得被圣灵充满要对官长们讲一篇道。这篇道其实与之前彼得讲道没有太大的差别，有其特色。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人批评某个人讲道太针对性了，你在这个时候讲这个太敏感了。我个人从来就不确定你说一篇讲到太针对性到底是褒还是贬，褒贬你听得懂？会不会太文绉绉 ？OK， 不会。如果一篇讲到没有针对性，那有什么好讲的？我总是好奇。太针对性，言下之意就是，你不要提到任何切身扎心的议题，因为那会让人不，因为那会让我不舒服，会叫人生气。保罗后来写，他勉励提摩太说：“勿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。”你觉得那天彼得站在大祭司长 官长们中间，彼得他那时候得食还是不得食？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听过这句话？彼得那天他俊杰还不俊杰，他应该住嘴 ，right？ 他应该看识时务者，他应该住嘴，他或者应该讲一篇了，来来，我们你侬我侬，大家合一的一篇道。彼得却对官长说：“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。”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彼得讲到，你注意，还有很多的你们，你们，你们，你们，这个人，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针对不针对？够不够具体？耶稣讲到针对不针对？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有祸了。你怎么知道你听到一篇好的讲道？一篇好的讲道总会叫某些人不舒服，可能是你。会扎你的心，会非常的针对，会叫人拿起石头打讲员，会害人下监狱，到最后会送上帝的儿子上十字架。彼得对官长们说，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所弃的原文就是轻蔑鄙视，这是出自诗篇118:22。耶稣他自己也曾经引用这段经文，还记得吗？在葡萄园比喻那个恶的园户、坏园户要杀死葡萄园的，杀死了葡萄园、主人的儿子。他说：“弃人所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，必要跌碎。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扎得稀烂。耶稣他是在圣殿中说这话的，这个是对圣殿的官长们非常严重的警告。论到圣殿，我们的主耶稣说，你看到这个大殿宇吗？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他又曾经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自己的身体所说的，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圣殿就代表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以马内利。彼得引用诗篇118，告诉圣殿的官长们，你们弃绝了差派给你们的上帝仆人，你们鄙视那为你们兴起的先知，你们杀了那生命之主，是你们拆毁了圣殿。但是有一个新的圣殿要取代这个圣殿，是上帝人未曾想到的方式，与他的子民同在，是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圣殿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基督就是那新圣殿，或者我们可说，基督是那新圣殿的房角石，而教会就是那新圣殿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彼得继续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以色列人知道，唯独耶和华上帝可以施行拯救，拯救他的子民。所以当彼得说，除了他的名，除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之外，别无拯救，他其实就是把耶稣和耶和华画上等号。就如人们稀奇耶稣的教导，彼得的听众也稀奇他那天的所讲的道。官长们都看到彼得很有胆量，他们看出来彼得和约翰是没有学问的普通百姓， 普通百姓这个字，希腊文是 idiotai， 英文的 idiots 就是从这个字出来的， idiots 就是白痴的意思。普通百姓，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任何的 skill 的小民，他们认命彼得、约翰跟过耶稣，而这两个人不久前因为害怕犹太人，他们躲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生怕有人认出他们跟过耶稣。如今他们站在犹太人的官长中间，而且那个瘸腿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，所以官长们就无话可说，他们只有彼此商议说，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怎么办？我有的时候最好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办， right？ 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两个 idiots， 两个 idiotai， 两个没有学问的无名小卒，让他们哑口无言，这就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审视，让他们认知，他们没有真相，没有事实，也没有真理。这个时候，这些人他们应该摸摸鼻子回家，好好反省一下。或许他们真的是做这事是出于无知，或许上帝赐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。但是他们没有悔改。他们也无法悔改。好，这个不幸的机制现在在开始运作。因为他们有眼也看不见，有耳也听不着，他们已经立志要办这两个人了。只是他们找不出合理的理由。无理的人最终只能够诉诸恐吓。也就是说，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相，你只能够诉诸权柄来吓人。他们说，恐怕这件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人的名对人讲论。他们甚至不在乎使徒们行神迹奇事，行善事，只是他们不要使徒们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因为奉这名就是否定他们自己的名，否定他们的权柄。为什么他们不信？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信？他们见识的是同一个神迹，而且那个牵身瘸腿的人就站在他们面前。他们听到一个被圣灵充满、使徒大有能力的讲道，5000人信，但是他们不信。而他们应该是最能够领受彼得讲道的人，因为他们最熟悉圣经，他们天天在圣殿里面，离上帝最近。为什么百姓悔改，但百姓的官长们不能够悔改？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于，他们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他们有学问，他们有地位，他们有名声，他们掌权，因此他们无法看见眼前上帝的工作。他们在乎自己的权柄过于真相或真理，权柄叫他们无法回转，权柄叫他们无法离开罪恶。其实耶稣就曾经告诉他们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上帝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是有权的人就像有钱的人一样。有钱的人怎么样？能不能进天国？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 right？ 为什么？有点像要穿过那个骆驼要穿过一个针眼一样。不是说他完全不可能进天国，而是财主若要进天国，需要极大的恩典，在人不能，比一般人要难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在哪里，人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那里。同样的，有权柄的人面对同样的难题，有权柄的人需要特别的小心，恐怕权柄就成了你的偶像，叫你无法悔改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确在地上设立权柄，我们也应当顺服权柄。但是有权柄的人，不论是在教会内还是在教会外，都应该认知这个权柄从来就不是我自己的，权柄总是二手的，是委托的。彼得、约翰对官长们说：“听从你们，不听从上帝，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”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因为彼得、约翰他们不是那种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者 ，rebel without a cause。反而彼得认知是在人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权柄，而这个服从权柄最终的标准是在于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。彼得、约翰说：“我们所看见、我们所听见的，不能不说。”就好像先知耶利米说：“我奉耶和华的名讲论，如果不能的话，就好像火在我的骨头里面闷烧，不能不说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得罪人才不得罪上帝，我们不尊重人才敬重上帝，有的时候我们必须不听从人才在上帝面前有理，而有的时候我们不顺服一个人是对他的恩典。幸好那天彼得、约翰没有顺服，幸好彼得没有听从官长，而持续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传讲上帝的道。因此之后有许多的祭司也信从了这道。其实那天你注意看，官长们他们本来立志要犯下更大的罪的，他们想不出法子刑罚彼得，他们不是他们不要刑罚，而是因为百姓的缘故，众人所为所行的歧视就归荣耀于上帝。上帝在恩典之中使用很多的方式阻止人犯罪，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舆论的压力。有权柄的人最好有一群人在你身边会对你说不，这对你来说是恩典，会阻止你犯罪，会防止你做出愚蠢的事。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多么显著的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站在官长们中间是多么大的恩典。你们杀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，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叫这人站在你们中间，这就是指向天国的路标，这就是上帝恩典的霓虹灯，一个广告向你们宣告，拿撒勒人耶稣你们杀死了，但是他如今活着，他是主，他是基督。这些官长们不能悔改是多么可惜的事情，他们却也无可推诿，他们没有借口。最后传福音需要胆量。从某个角度看来，彼得那天仍然是有勇无谋的彼得。因为彼得如果有谋略，如果他聪明一点，他就应该闭嘴。因为有什么事是不能不说的，在当下他应该能不说就不说 ，right？ 毕竟彼得三次在一个小女子面前，他该说而不说。然而那天在大祭司面前，彼得显然已经不是之前有勇无谋的西门彼得了，他的胆量就不再是他自己的胆量，而是圣灵赐予他的胆量。圣灵如何赐予彼得胆量？我们基督徒时常喜欢说圣灵动工，但是圣灵到底如何动工？圣灵如何赐予彼得胆量？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所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耶稣说过什么话？彼得那天想起什么话？阿弥，我100%确定，那天圣灵叫彼得脑子里想起耶 他的主耶稣说过这一句话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，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如何分数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，使你们一切敌人的所敌不住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。那天彼得站在会堂中间，他怎么可能没有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？这句话、这段话，想起耶稣的话，彼得那天又怎么可能没有胆量？我们要忠心宣讲耶稣基督的道，我们要忠心的传福音，也需要胆量。因为如果我们忠心，若我们不能不说，我们必然会得罪人，会令人不舒服，会为自己带来不方便，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人。你教会一天到晚教导我们要传福音，但是我们应该要认知，传我送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，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福音，总会惹人嫌。因为若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，他必然扎心，他必然针对，也必然逼使罪人你我知道自己有罪。朋友们，我们都害怕变成不受欢迎的人，我们都要被人接纳，包括这些官长们，他们非常在乎权柄，因为他们最在乎的就是不要听到有人对他们说不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我需要从上面来的胆量，为了福音，你迟早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。我们中间有人知道，甚至在我们的家中，你会成为不受欢迎的人。而为了他们的好处，为了他人的好处，你必须冒着被拒绝的风险。你不能总是期盼有人对，人人都会对你说 yes。而若有人对你说不，这不见得是坏事，因为这往往代表你效忠上帝而非忠心自己。因为如果你太爱自己，你就不敢传扬那令人讨厌的福音，因为正因为十字架有令人讨厌的地方，我们就不应该害怕成为不受欢迎的人。就如彼得那天不再害怕他成为官方的眼中钉，其实就是福音拯救人的大能。彼得这一个在乎人而三次否认上帝儿子的人，如今成了胆敢得罪以色列国政治宗教领袖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应该害怕做一个不受欢迎的人，因为你要想起我们的主，他上十字架的那天，他是全世界最不受欢迎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你的独一爱子曾经说，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辱，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不顾惜你的爱子，你叫他落在审判和咒诅之下，这是我们本当承受的审判和咒诅。没有人帮助他，他被离弃在那棵树上。天父，帮助我们总是想起这些事情，正如彼得那天想起这些事，这样我们就有胆量而非有勇无谋，这样我们就开始明白我们的主如何，我们也如何。是为了他的缘故，我祷告，阿门。